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跟随过了量，

分的手，还是在相遇当初的街头，幸福却分在两个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、yeah, 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，这次成全了你想要的自由，大不了到最后我一个人走。

穿上红色的连衣裙，站在窗前看云来云往。如果你戴上没有眼眶的眼睛，在角落里吞咽你的沧桑，那么我愿在你的房子下面和玩耍的孩子一起歌唱，那么我愿在你对面的舞台上面一句一句唱出你的悲伤。你说嘿，带着我的小伙子啊，你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啊？我说嘿，不爱唱歌的姑娘啊，我明天就娶你回家。诉说你的过去，那些甜蜜又曲折的事，如果你撒一把爱情的种子，笑着说那些苦难只是游戏，那么我愿和你去陌生的城市，在大树下等待春天，那么我愿独自流下泪水，去浇灌每个生长的季节。你说嘿，爱着我的小伙子啊，你是不是还要唱你的歌谣？我说嘿，不爱唱歌的姑娘，我明天就去。 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就是在很多年之后，大家就是一提起来还能畅聊的。一提到经典这个词儿呢，我就最开始想到的刘若英唱的《后来》。在20年之后，她又出了一部电影叫《后来的我们》。这从这首歌曲到这个电影，经过了20年，无论是父母那一代还是我们这一代，都是让人所难以释怀的。 嗯，范玮琪的声音对我来说是经典的，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在听她的歌。嗯，里面也充满着我懵懂时期的回忆，她的歌很温暖，其中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呢也一直鼓励着我。嗯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被她的声音温暖过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